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剑用手去把他的眼睛盖了起来，然后舔了舔他的嘴唇。 福芝，你将来就知道，如果你真的放弃我，会是件多么遗憾的错误。 喃喃自语的话，算是数落，也算是承诺。他小心地移动着，听见耳边的呻吟，眼底的欲望又重了几分。人的感情总是很奇怪，明明在之前的相处中，他从来没有迟疑过自己对福芝的感情类型，却在那天听到曹峰的话之后，有一种天地倒过来的感觉。偏偏诡异的是，原来倒着也是一个世界，只是他从来没有用那个视觉去观察过。曾经单纯不过的友情表达，原来只是小心翼翼的一种付出，所有的包容和妥协只是基于感情的退让。新剑是在知道复制的心思之后，才惊觉原来自己被人这么喜欢着。有些人做任何事都不动声色，哪怕是关心，都好像理所当然的，像是顺手而为的，非要等到你沉淀下一切去琢磨，才能体会到里面的关心和压抑的热情。傅志一直都是个很热情的人，只是因为压抑而将那份本来很激情的东西掩盖住了。新建一度以为自己看到的比其他人要多，却原来其实并不够。加深着跟傅志的这个吻，新建第一次感到一种难分的眷恋。他能感到手下的眼睛眨了一下，傅志表情不太舒服的微微侧了下头，在他下一个挺进时，难耐的轻哼了一声。这种带着不甘的妥协，就是最初让新建沦陷的东西。他放开手，撑在傅志的肩膀两侧，一次一次的加深进入的力度，看着傅志目光涣散的皱眉，看着他微张着嘴却不肯发出声音，偶尔两个人的视线撞到一起，清晰地分辨出对方眼底的欲望和感情，心剑就忍不住加大动作。在童年的时候，人都是相信爱这个字的，至少友爱亲情这些东西本来是充斥着生活而又理所当然的，然后每成长一点就不得不舍弃一部分，这种作为代价一样不断减少的东西，一直等到每个人都成熟了，才发觉原来自己生活中的遗憾竟然是多过满足的。直到你寻找到生命中愿意跟你分担一切的那个人，荣辱与共，任何时候都携手并肩。新建觉得自己其实活到这么大都算是挺走运的。那天在医院里，傅志对着他说出那句我会永远不告诉他的时候，他胸口充斥着的满足和震动，大概这辈子他都忘不了。都市的爱情没有童话，他只是庆幸自己能够抓住。无论是男人也好，是女人也好，对他来说，只是心底本来被克制住的那份期待又被人挖了出来，然后一天比一天浓烈，直到他再也无法忍耐。失去过，所以知道很多东西能够再留住是多么的可贵。高检的工作跟之前检察院的内容本质上没什么区别，最大的不同是以前几万字写完的审查报告到现在提高到了十几万字，证据卷必须要用搬的，以前一个箱子能装十几个案子，现在能有四个都算是多的了。繁重的梳理工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，新建被安排在了一个老检察官的办公室，据说明年就要退休了。当时他第一天报到的时候，对方毫不含蓄地拍着他的肩膀说， 年轻人，这办公室以后就是你的，别怕累啊。 这句话完全奠定了新建以后的工作性质，大小包揽，荤素不进。不过他从来也不是一个怕累的人，逐渐熟悉了这边的工作流程之后，从第一个星期开始，每天几乎都在加班中度过，经常都是楼里走的都差不多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办公室灯是亮着的。今天一样，扫了一眼墙壁上的挂钟， 他习惯性地拿起电话。复制的彩铃声很奇怪，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李磊给他弄的，还是他自己搞的。阴阳怪气的一堆废话之后，是让人皱眉的古怪音乐。难怪每次处长打电话都喜欢直接打给新建。过了一会儿才被接起来，复制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睡意。 还没下班， 还得再待一会儿。你吃饭了吗？ 复制大概是在床上，移动的时候带着摩擦床铺的声音。 没有，等你等困了。 事实上，他现在更想直接挂了电话，继续去睡觉。 起来吃饭。 不饿。 不饿也得吃。 新建的语气没什么转换的余地。复制对吃饭不知道是不是有天生抵触，明明胃差的一塌糊涂，还非得人逼着才肯按点吃东西。不过这个时间其实已经严重的超时了。 哦，吃。 已经习惯性的懒得去跟新建掰扯了，复制漫不经心的虚应了一句，坐起来就觉得头晕的状况让他干脆又倒回了床上。耳边新建的唠叨还在继续，他完全是听若罔闻的闭上了眼睛。 困了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渐渐变暖了，他现在每天睡觉的时间越发的长。处长今天还把他抓到了办公室训了一顿。 自从新建走了，你怎么看着比之前还睡不醒了啊？总不能朋友离开了检察院你就消极怠工吧？今天竟然开着会就当着我的面睡着了。 傅志很想回一句，就是因为新建走了他才每天更困了。白天骚扰和晚上骚扰比起来，显然后者更致命一点。想起昨天晚上新建折腾起来没完的样子，新建不管手机那边的反应，直接烦躁地挂了线。新建被他把电话挂断了，只好把注意力又移回手上的案子。高检的案子很多都是经济案，涉及的金额还都是天文数字。就像他现在接办的这个，非法交易的数额购买下他住的整个小区。这世道，有钱人越来越贪钱，没钱的宁愿去抢，都不愿意用个正常点的办法去改善自己的生活。所谓个人追求，反而成了不值一审的东西。努力看了一会儿卷宗，发觉实在静不下心，最后看了一眼时间，心间叹了口气，开始收拾东西。他没猜错的话，到家里傅哲肯定已经睡死了。刚才电话的唯一作用，大概只是让他能够起来上个厕所。开车到楼下的超市买了点快餐的粥，新建觉得以前跟傅志在检察院里处处有人打点的生活真的是很幸福。进门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股饭香，他有点讶异，探头往里面看了看。 傅志。 试探的叫声没得到回答，他皱眉换鞋往里屋走，趴在厨房门口就看见傅志忙着做饭的背影。心里有点暖，他上去从后面揽住大厨的肩膀。 今儿什么日子，太新鲜了，你竟然能在没有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离开那张床。 前面的男人头都没回。 我生日。 新建眉头一皱。 你睡傻了，你生日不是七月的吗？ 他说完复制回头扬了下眉，表情有点微妙。 今天是你生日。 一时间新建愣了一下，他对自己的事从来不是太上心，生日这种只有小女生和富豪喜欢惦记的日子，对他来说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回想起来，今天他好像白天也确实收到几条信息，但是都没当回事的扔到了一边去了。傅志有点了然的摇摇头，转回去继续做菜。 工作狂果然是没得救。 因为好歹是生日，傅志今天做的菜还不少，两个人爱吃的各占了一半。新建以前尝过傅志的手艺，跟自己实在是天上地下，现在两个人的关系不太一样，吃起来的心情自然就更满足了。将高检里的事情跟傅志唠叨了七七八八，最后提到了自己现在的那个领导，新建不禁叹了口气。 比起来果然还是老处长好多了，虽然喜欢训人又比较龟毛，不过总的来说是个很靠得住的头。 高检里的气氛远没有下面检察院来的轻松，光是各个大检察官之间的各种纠葛就搞得很复杂，分派系分地域，进去一个星期光搞清楚这些就花了不少功夫。 哼，明天我去跟处长转达你的思念，他会感动的。 餐厅的灯并不太亮，晃在傅志的脸上显得很柔和。新建盯着他的笑脸睁了睁，然后很严肃地插了一句话： 傅志，跟我来高检吧。